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特别来陪着一梦的嘉宾天一。 主要是今天我们的小雨真的是生病了、而且我们知道小雨现在有肚子里有宝宝嘛，所以他现在这个生病很严重，所以今天就是不能陪着我还有这个陪伴大家一起来主持我们潮流梦工厂之这个种草的梅第一期啊。不过有我这个老伙伴天一的陪伴，也是大家的妇女之友嘛。 对， 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方式，观看和收听的方式。大家呢可以收听和先说观看吧。观看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先扫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呢是潮流梦，是982魔力工厂。 982魔力工厂， 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如果您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精彩直播的节目。 没错，今年呢我们是主要是要和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一起留言一起互动，所以大家赶紧扫入这个魔力工厂， 对我们的二维码添加关注， 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我们也可以跟您及时的回复啊。那首先呢还是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固定嘉宾大侯，还有我们的特别嘉宾雨璇同学，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大侯可以开心一点，活泼一点，快。新年新气象嘛。那大侯呢也是我们潮流梦工厂之种草的梅的这个固定嘉宾。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新年这个化妆品大交换，也是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我们很鸡肋的化妆品，还有我们非常好用的化妆品分享给大家。这个作为新年新气象嘛，所以大家新年一定要美美的啊。首先呢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啊。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号称美妆入门的第一选择真的那么好用吗？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入门的这个选择呢是这一款应该是叫隔离，对，隔离，这款隔离呢它的名字呢这个英文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图片，这个上面有显示啊，它的参考价格呢也是$38。其实价格也是还正好， 不算便宜哦。 对对对，这个品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它是1996年的彩妆大师罗拉马斯亚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化妆品牌，那旗下呢有彩妆、还有护肤品、身体乳以及沐浴液系列，还有香水等用品啊。今天呢，就是这个化妆品呢，隔离呢是大侯带来的啊。我们大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化妆品，你觉得是好用还是不好用呢？ 其实这一款我是买错了，它有六种，对，它分六种，长得全都是一样的，只有上面那个小小的英文会有不同。像我这样油皮的话，我买了一个适合干皮的，我用完皮肤就比较容易斑驳。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大干皮来讲，用完它皮肤会变得更清透，然后妆容会更持久。 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觉得还是这个好用的程度一般是吗？至少不太适合你。 我觉得是适合不同肤质的，对油皮来说一般，对干皮来说是清淡。 好，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流梦工厂之种草了没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各种比较不好用的个人用的比较不太好用的化妆品，我们来做一个交换，不一定适合我。 不好用不是不好的意思，只是可能不太适合。 是的，不太适合我，但不一定不适合你。那其实呢，大侯刚才也说了，这个隔离霜呢，它其实有7种不同的系列的妆前乳嘛，然后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个呢是经典款，第二个呢是保湿款，还有一种是无油款。哎，大侯，你刚才说你是油性肌肤是吗？所以你应该比较适合经典款、保湿款还有无油款的哪一种？ 我应该适合的是无油款。 无油款。 对， 那如果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可以看一下，如果您想买这个牌子的妆前乳呢，一定要选好适合自己的，不要像大侯一样到时候选一个不太适合自己就浪费了啊。好，这个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那么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呢，就是涂 涂口红之后呢，唇部内侧有肌腺应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两位 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内部肌腺、啊、 哎，我们两位嘉宾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给我们添衣解释一下，像这种 对 就是对化妆不太了解的， 对涂口红基本没什么经验的、哦、解释一下 就是 什么叫内部肌腺 是吗？雨爽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指就是说口红没涂匀，然后这样比如说一嘟嘴，然后你能看到分明显的那个口红和 对对对对、啊、那样的一个 常有 那样一个分界线 对、 哦、我懂 很常有， 好友们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那个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堆了一层？ 对对对，嗯、有点泛白色的那种堆积线嘛、 嗯，那很难看。 是、嗯、你们一般 涂了多厚能堆住一层在嘴唇上？ 其实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嘴干， 对、 嗯，就是发干的时候， 而且带妆时间太长的时候， 对这种情况下会有的。然后，所以一般你们会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 擦了从涂。 擦了重涂， 对，重新涂。 我以为直接抿一抿舔一舔就没了。 我觉得雨璇，你这样会很费口红，你知道吗？啊，那大猴会怎么样？ 他们不是说涂完了以后要先八百标兵奔北坡吗？ 八百标兵奔北坡， 就是嘴唇上下赶紧的抿一抿，抿一抿，抿一抿。 抿抿。 我这种不专业的说，就是说起来很奇怪，但是说这样就会比较匀，就不会容易这样一块一块的。 啊，是这样。 然后说是有一个，叫唇部打底的东西、 嗯、 可以让那个口红变得更持久。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也是护唇的那种，或者是我们在涂口红之前呢，大家可以先涂一层唇膏、 嗯、 让我们嘴唇润起来、嗯、之后呢我们再选择去涂口红。但是如果真的遇见了这种这个唇部的内侧有肌腺应该怎么办呢？ 关键是他还能注意到自己有肌腺也不容易啊 真的 应该都注意不到吧。 就是一般大家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这样撅嘴，这样就可以看得见。 你自己看不见吗？就是别人看得见。 别人也看不见，其实就你要不撅嘴的话， 啊、 嗯，但是确实我觉得会不好看。 就是要经常照照镜子看是不是口红堆在那块儿，是吗？ 我会经常撅一下嘴这么看一下，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一般用就是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会用这个棉签擦。雨璇那个太奢侈了，直接用这个纸全部都擦掉了。 我觉得你也够奢侈，随时还带着棉签儿。 对， 你这出门得带多大一包？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只要上下唇往这个棉签稍微轻轻的擦一遍， 嗯， 就一切就搞定了。而且 那就抿一抿嘴唇，那会不会也能搞定？ 擦完然后再抿一下，这样效果在唇部的这个唇妆会更好看。 嗯，就是以后别涂那么厚了。 对，以后不涂那么厚，这是一个关键。关键还是我们一定要日常护理好我们的唇部，唇部也是要护理的啊。 嗯， 好，那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就是这个秋冬的润唇膏应该怎么选？怎么选呢？ 秋冬润唇膏啊、 嗯、哎，我觉得你看你是男生、 嗯、 你看你不涂口红，但是 我会涂润唇膏， 你一定会涂润唇膏， 因为我嘴唇真的有点干。 哎，其实也是给大家推荐几款比较好用的润唇膏，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嗯，这个图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款，我们第一款呢，这一款呢，哎，在我们的这个 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 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这一款润唇膏呢，它的这个价格呢是68块钱一支， 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还算 OK 的吧、嗯、这个已经是很多各大这种美妆博主已经安利过的一个唇膏。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就是很润啊 就是一个字润是吗？ 没有，是非常滋润，而且是这个乳白色的膏体，这上唇呢不会感觉油腻，反而会觉得很服帖。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唇膏如果上在嘴上就感觉糊了一层猪油一样，很难受。 对，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相当有，你知道最尴尬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会随身带一支嘛， 嗯、 因为体温把那个润唇膏变得就是特别的油，你知道？然后在你涂完嘴完之后， 嗯、 整个嘴上就一层亮亮的， 嗯， 然后别人就会看，哎呀，这个男的怎么了？ 很奇怪是吗？ 对， 包括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就是唇部裂了或者是干了的时候，我妈妈是那种不爱化妆，包括这个东西她没有， 嗯、 她不爱化妆。就是护肤肯定是有的，他那个时候就给我涂香油， 嗯， 哎呀，感觉睡觉的时候感觉可香了，你知道吗？就是做梦总是梦见美食。 对，然后你那个床单就蹭了一层香油是吗？ 说起来很恶心。那这一款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 嗯， 确实很好用，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对我们的唇部也护理起来。 嗯 嗯，这一款不错。还有一个唇膏呢也推荐给大家，哎，这一款是不是外观还不错？ 外宽我觉得是女生会喜欢的那种造型，对吧？ 是吧？嗯，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喜欢的，这也是某一个品牌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或者是我们的魔力工厂，因为大家这个收听的方式呢看不到我们的这个唇膏到底长什么样，也不好买。 对，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下载一直播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潮流魔工厂，还有下载我们不用下载，扫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关注到。 对，或者你在微信的公众号添加982魔力工厂，然后添加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那么这支唇膏呢也是这个某某家的一个新品啊，刚上市就是被很多人种草了，而且它这个价格呢还是有点小贵的，180块钱。 哎呀，180块钱，哎，我很想问一下我们的小侯跟宇轩，就是在你们心中，女生嘛可能比男生的这个对于价值格的尺度高一点，就你们觉得一个润唇膏多少钱是你们心里的合理价位？ 可能比较节俭一点吧，我一般就在便利店买那种10几块钱。 你们都是这样的人， 对， 所以180这个对你们来讲也是比较贵的， 天价是吧？就唇膏里面的天价。 对啊，就是一个纯润唇的就180块钱， 就香油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要买180多少瓶香油是吧？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唇膏啊。这款唇膏呢也是感觉它整个外观像一个奶油棒一样，拿在手上就很有质感的那种，而且半磨砂的外壳呢摸着就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护唇膏呢一共就是有七种不同的颜色，无色款呢几乎成为就是我们入手以后的一个专宠啊，就是它润这个滋润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好，再推荐给大家一款护唇膏，哎，这个你陌生吗？不陌生。 我其实 不陌生吧， 我身边是有人会拿出来，但是很少，就是特别特别经济非常宽裕的某位朋友有用过，然后我看完之后还就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哇，就是一个唇膏要设计的这么漂亮吗？ 啊，它确实是很漂亮，外观也很简单大方，但是其实它价格并不贵。 不贵，大概多少？ 40块钱。 哎，这个价格好像还是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吧？ 接受啊， 我们两位嘉宾也是 OK 可以接受，接受的。其实这款润唇膏呢，也是火遍了整个的网红界呀。 是吗？网红都喜欢用这种唇膏？ 就是很多的美妆网红啊，都很喜欢用这款润唇膏。 就是效果不错，拿得出手。 没错，它 不会那么的单调。 对对对，而且是不停的让你可以回购的，它的滋润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就是上唇迅速的渗透唇部的肌肤。 对，我觉得这个渗透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它糊在你嘴上，你要持续一段时间你会感觉特别不舒服。 是的，而且修护干裂的嘴唇，而且不会觉得油腻，这个滋润度是刚刚好的，而且用来做这个唇部打底也是非常 nice 的。 我觉得女生可以平常护唇可以， 没错， 化妆的时候打底也可以，所以这款润唇膏还是不错 的，是 的，性价比还可以。 没错。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最后的一款护唇膏呢，属于是一个皇后级别的。 皇后级别就是比那个180块还要再贵的是吗？ 没错，女王级别。我们看一下这一款，这个牌子。 对，我们嘉宾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你没有使用过吗？这个所谓女皇级别的。 这个真的是女皇级别的。这一款润唇膏呢是350块。 啊，350块。又多了两箱香油。 是啊。那其实这就是传说中的贵妇级的护唇膏啊。在之前呢也是一部分的人的最爱，但是它有这个淡淡的薄荷绿膏体，就给人一种很清晰的感觉。 而且它不是那个管状的，对吧？ 对， 它是一个饼状的。 对，一个饼状的那样子的，而且上唇呢非常有一种清凉感，因为它有薄荷嘛。 那这个饼状的怎么上唇呢？我总不能直接蘸着那个往嘴上怼是吗？就直接这样。 私人，别人想用都不能用的。 对，这样用啊，我还挺难想象。 你要小心别人跟你借，所以就直接。 对，它是那样涂的，就直接糊在嘴上这样。就感觉要吃了一样的。 我觉得即使是那种柱状的，别人应该也不会借润唇膏来涂吧。 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秋冬润唇膏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希望可以给大家种草。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新手一定要看了啊。我不知道两位嘉宾第一次画眼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玉璇先说。 第一次画眼影大一吧。 大一。 对，大一。有一次演出没办法要自己化妆， 然后就自己化了， 自己化了，然后化了以后去了以后化妆师给补妆的时候问我说：“你这眼影谁给你画的？”然后我说：“怎么了，姐？”然后他说：“你这怎么画的跟被人打了似的？” 我没好意思说这个。 大猴呢？ 我的天哪，我应该是小学六年级吧。 小学六年级为什么那么早？ 喜欢班上一个男生，我就说那我也去美一下，花了6块钱去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卖化妆品的地方买了一个。第二天早上老师问我说你眼睛怎么了，我说哎呀昨天晚上哭的啊，对，特别尴尬。然后 当时没有卸妆吗？ 没有，当时完 全不懂卸 妆。 哪懂卸妆啊。 然后到座位上以后自己照了照，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好看啊，就拿纸巾擦掉了。 关键是他老师好善良，竟然没有揭穿你。 是啊， 他一定懂那上面 bling bling 那小珠光。 对，你怎么能哭出珠光来？ 我现在还记得那粉粉的珠光，哎呦，我当时擦的时候还觉得特美呢。 嗯，其实，在我们这个秋冬的季节的时候，我们更适合一些比较深色一点的眼影，比如说这个粉棕色，既不是小女人，然后又显得我们眼睛大大的，还很有女人味。 对 对，而且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视频呢，也是教新手如何画一个非常好看的粉棕色的眼影，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视频。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呢，也是教大家如何画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粉棕色眼影。其实这个步骤也很简单了。 对，其实就跟以前我们教过大家画眼影的方式一样， 对对对， 它主要注重在眼尾了，对吧？ 眼尾 小尾一点点，除了它最后贴了几个亮片，我有点忍不了。其实因为我觉得还是挺自然的一款。 对，就是这个粉棕色的眼影呢，其实还是挺简单的。我们就是在这个眼影上方的这一块，我们的眼球的这一部分呢，先涂一层棕色的，在眼尾的时候涂一个发这个红粉色的一个眼影，就显得非常好看。 稍微晕开一点点， 对，晕开一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眼球的中部呢，就是涂一些 稍微亮一点， 就是画一些比较亮的一些的颜色，就很漂亮。也是希望这个方法呢，很适合这个新手们的化妆师啊。好，那这个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的第五条呢，哎，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有一些好习惯可以提升女生的这个气质，保持年轻态。 首先，年轻态会具备什么样的气质呢？什么气质是年轻的气质呢？ 什么气质是一个年轻的气质呢？两位嘉宾有何见解？ 我觉得就是那种比较阳光、比较积极，然后比较向上的那种状态，是一种生活状态， 一种生活状态。我们好好觉得呢。 觉得像坐姿啊，还有走路的姿势啊什么的，都能反映一个女生的气质。 但您觉得年轻的气质是活泼好动的呢，还是特别沉稳的呢？ 其实应该是比较活泼的那种吧。 活泼的气质，走路就是连走带蹦的那种感觉吗？ 然后刚刚我跟雨璇聊，就她说她有健身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健身应该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 对，我觉得健身不仅是气质啊，它对人的身体啊，整个你这个人的给人的第一的观感，就会跟一个不运动的人完全不一样。 对， 甚至还能改变皮肤，是不是？ 是。对，我觉得确实是可以改变这个皮肤的。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我们应该养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可以让我们永远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年轻态。 健身应该算一个 坚持健身，我觉得 当然健身啊，对，这个 是 铁定的。我如果小雨在的话，他肯定会说健身。 对，会安利大家赶紧健身。 赶紧健身，对，赶紧健身。其次呢，还有什么？大家觉得 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特别重要，尤其对女生对吧？睡个美容觉特别重要。 对 对， 尤其是 多喝水。 多喝水， 对，多喝水 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叫断食法。 断食， 对，断食法就是每周选2天控制摄入这个能量，就是比如说男生呢是600大卡，然后女生呢是500大卡，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是随便吃，胖人不痛苦，而且还有很好的减肥功效。普通人呢也可以采用，就是长时间如果坚持的话，可以减少这个心脑疾病、癌症等并发率，保持长寿。其实不是这一天呢，我们可以选择水牌或者是水果牌，就是选择2天，我们可以只喝水， 只喝水， 只喝水，然后不吃豆，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排出一下体内的毒素，很管用的。 咱不说两天了，我就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能忍一天不吃东西吗？ 难，很难， 好好很难， 只吃水果， 体重大， 只吃水果那一天。今天我就只吃水果能忍能做到， 这个 OK 吗？ 这个还好， 可以试试啊。 这个、 对，我觉得空腹这个太难了，我觉得吃点水果还能稍微缓解一下。 对， 嗯，包括我们就是每天早晨一定要坚持，喝一杯蜂蜜水或者是柠檬水，早晨一起来的时候7点前喝一杯，就是超过200毫升的温水来清肠排毒。也是很管用的，哎，其实还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不过这个方法呢，我觉得这个女生一般都不会真的做，就是每天头顶上顶一本书，来回走10分钟，你们会做吗？ 这有点像那个贵族训练那个小姐走路的姿势， 就是我们 是吧？ 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的那些礼仪小姐，她们都是那么练的，对， 就这样，你肩膀要不能很快的抖动，对吧？然后你走路的幅度尽量平稳，那个书才能不掉下来。 是， 我觉得这个让我站着不动，那书都可能会掉下来。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代替这个，就是我在艺考的时候，然后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每天你贴着墙站，你就每天你随便，你比如说早上背英语啊什么的时候，你就贴着墙站一会儿，你然后需要你的头，然后你的肩膀，还有你的屁股，还有你的小腿肚，还有脚跟这几个点是要贴在墙上的。 那很难啊，尤其是当你小腿和那个小腿肚和脚都粘到墙上的时候，你那个要很用力才能保持平衡。 对，然后但是其实这个会让你整个人就是处于一个这个非常挺拔的状态。然后一开始可能你觉得很难很累，然后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你每天贴一会儿特别舒服，会觉得。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这个方法不错， 而且你一边在那贴，你一边看个就手里面拿个东西看剧啊，然后看个书、 都 OK 的。 对， 羽泉的这个方法也是很实用的。所以其实提升我们气质的关键都还是挺多的，保持你。 生活中的小细节一定要注意， 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要保持微笑，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对， 现在大家都笑起来， 对，尤其是新年嘛，就是一定要大家一定要笑起来啊。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总夸张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 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接下来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啊，我们的固定嘉宾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特别嘉宾雨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璇。 嗯，好，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嗯，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啊。 如果你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没错，是的。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种草了没。 嗯，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这个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啊！ 你知道吗，一梦？我觉得在那刚才的小片里边，你特别没有说服力。你鼻梁已经很高了，还是我要一个高鼻梁？你想要多高的鼻梁？ 我就要更高的嘛，更挺的嘛，更挺拔的。我觉得我们女生都选那种挺挺的，那种高高的鼻梁。 就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是吗？ 是这样的，我们都想要迪丽热巴那种鼻子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新年化妆品大交换啊，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用的比较鸡肋的化妆品，还有我们特别好用的这个化妆品啊。 对，首先看看这个我们的女生们哈，平常都会头脑一热买些什么神奇的化妆品。 是，我们会买一些什么神奇的化妆品呢？首先让我们的大猴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吗？ 我今天带过来的是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是吗？ 就是还有一大部分是在家里边堆着呢， 是 吗？落灰中。 对，有的是完全就是看上了觉得很好看就买了，还有的是被专柜的 sales 种草这样 种草， 然后回来以后发现也不是很适合自己。 好，大猴，我们的话筒可以往你那边移一下。好，继续。嗯， 这就把话递过了。嗯，我今天 雨璇也会买什么呢？ 对，我有的时候，其实我一般我不会买出错，因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就是我会买一个之前我会纠结很久，然后我会可能就如果室友有买，我会要先试一下，就保证它是适合我的，然后只是偶尔有一些冲动的时候，比如说正好搞个活动啊，或者这个颜值比较高的时候，会买一些颜值高的，然后回来后发现它除了颜值什么都没有的一些化妆品。 哎，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女生真的是啊， 我很好奇啊， 外貌协会 多么颜值高， 不光是对男朋友，对化妆品也是。一样的， 我好奇这化妆品的颜值是多高才能打动你们啊？ 那我正好我今天拿了一个眼影盘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眼影盘，这个还正好是当时就是主要他还在做活动，然后我当时我闺蜜她就问我说你想不想要，好像是那个就买两个要便宜，然后他当时要买一个，然后就顺便问我说你要不要，然后我当时就买了，就看了，就是说盒子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粉的， 你可以用手这么挡一下，因为它有点刺光 啊，这样呢， 往后 后面 对， 然后之后来你看，主要是打开里面很好看， 是啊，里面是各种各样的颜色， 对，各种各样颜色，然后它上面就是这一层膜，它还有樱花的不同的图案 啊， 看到吗？这样 OK 然后就特、对， 可以对着旁边那个镜头， 对， 哎，对， 哇，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就颜值很高， 然后 感觉很新鲜，一次都没有用过的。 对， 一次都没有用过。 然后回来以后，王野那什么试了一下，然后他上色很难，然后就再也没有用过。 就涂不上去是吗？ 对，就是他不好上色。就随便我试一个颜色，就是我是一个相对重一点的， 在我手上 颜色吧，嗯， 在手上试一下啊， 我们试一下， 这也是这里边相对重一点的颜色才能上出来这个效果， 可以对着旁边那个镜头， 对， 以后就很浅， 对， 很浅是吗？ 能轻微看出来一点点， 对， 在镜头上。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很不好用，然后就基本上就每天供着， 就基本上就搁置， 对，就摆，一定要，而且还要摆在眼前，嗯，就一定要看着，然后 赏心悦目， 对对对。 好， 嗯，那我就想了，这他都涂不上去，谁能涂得上去？我看今天你们谁会要这一款 啊？是这样的情况。不过我跟你说，雨璇她真的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姑娘。 嗯， 她平时的话，她不会就是瞎买东西，而且尤其是化妆品这些，就是这个适合我，我就会买。不， 你知道我脑补什么画面吗？ 啊， 就每天雨璇穿梭在各个女生的宿舍，然后拿起众人桌子上的化妆品， 哎，我试试 往脸上试一下，这款太适合我了，从哪儿买的？这一款不太好，我不要用。我想到是这个画面。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女生之间都会互相就是试一下化妆品，嗯，互相种草嘛，嗯，对，嗯， 而且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像很多女生会真的对化妆品很感兴趣， 嗯， 她会研究这个东西，但是我只会就比如说，哎，我粉底快用完了，嗯，那我选择一个新的粉底来试一下，我是那种能用完一支口红的人。 哇，wow, 对，啊，我真的我已经用完三支了。 其他人是用，你们都是用不完一支口红的。 当然用不完了， 用到一半就放置呢，买新的了。 其实也就几次吧。 就几次是吗？ 嗯 啊，好吧。 所以你知道你， 我突然间接不上话了。原来女生是这么浪费口红的啊！ 所以为什么对，就是女生为什么就是经常一个整个一个化妆包堆得满满的，还有好几个化妆小包，那小包里面放着什么口红啊， 对， 那小腮红啊， 嗯， 各种各样小眼影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 尤其我有时候特别理解不了女孩子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粉饼，粉饼我觉得就口红我还能理解，你搭配不同的衣服，然后你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场合，但粉饼。你这个东西不都是让你提亮，然后你有一款就够了吗？ 就是它有不同的牌子，然后不同的牌子就是擦出的效果可能也不太一样， 效果不一样，遮瑕效果也不一样。 那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不就好了吗？ 所以一个，所以对，所以一定要一个一个试啊，就是买回来，而且再加上外包装很漂亮，对，就是根本就没有抵抗力。 我明白了。有点像我收集那个模型是一个道理，不管这个好不好玩，哎，相中了就买，买完发现其实不是我喜欢的款，那就供着吧， 是 吧？摆在那。 天一他真的非常喜欢变形金刚。 对，我是收集变形金刚的。 对，我们在就是跨年的那一天前一天，然后我和小磊去他家吃饭，他整个把屋子的那个柜子打开， 阳台上的柜子， 还有屋里的一些其他的角落，全部都是变形金刚的盒子，还有变形金刚，我当时都惊呆了。就是他就是男生中的就是很喜欢，就相当于 我觉得男生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收集控，只不过女生收集的可能是 化妆品， 或者是包啊鞋，男生收集的可能就是模型这些东西。 对 对， 我要是看到我会想，这得换多少支口红呀？ 脑补一下是吗？这一款多少钱等于多少支口红？ 多少支口红？多少支口红？ 多少支？ 那我看你们的口红就是算一下，哎呀，等于多少个变形金刚？ 是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各自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各自买的这个化妆品，哪个好用？用哪个不好用吧，那从我这儿先来吧。 先说不好的是吗？ 先说 我就问个好奇， 好， 就是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一款东西的存在的点？这个的颜值难成叫好看吗？ 不是， 写了一个胡子 款。 更可怕的是打开之后大家看到是一个猴，是一个猴子。 是我设计的， 就是这么有中国元素的， 我跟你说啊， 我还是不太能理解。 我来说一下，就是这一款它的，我从哪里得到它的？是我们去年的节目《女神百分百》，有一期呢是11月11号，就是双十一嘛。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节目呢有一个大甩卖，主播大甩卖，就是我们主播呢全都是带了各种各样的闲置品吧。这一款呢是我们原一的，当时呢。 这个应该是正常售价是多少钱大侯？ 哎呀，国内应该是 六百七八，就相当于700块钱左右， 600多700块钱买了个这个样子的， 它是高光。它是高光、 哦、 就是我们可以打开它，是猴年限量版， 猴年限量版， 对，所以它是，所以你看到的它是个猴， 对 对。然后当时我毅然因为原因说我一次都没有用过，我说我买了正好11块1毛、 嗯、 一，对，就很便宜的，就这样。 好用吗？ 太好太不好用，太不好用了， 不好用。 就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我刷了半天，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刷这个高光刷到哪儿了，真的很奇怪，你知道吗？ 你刷完之后发现没有变化。 对，我可以大家现场给大家画一下，就是大家可以不会看见我五官有多么的立体，就很奇怪，就是你明明就是擦了， 你在拼命的刷， 对啊， 然后刷完之后发现没有任何变化， 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用。 那我想知道它这个价格是从哪儿定出来的，这么高还没有任何用的。 限量版， 就是因为少， 只是因为限量版，只是因为是猴年的限量版，而且上面有一个福字。你想，它是国外的一个化妆品，然后上面有一个福字， 中国风，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如果中国风很彻底，我也能忍。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红色印了一个特别普通的福字，还特别不好用。 不是经常说外国大牌总是对中国风有一些误解吗？ 对，这是中国农村风吗？ 中国农村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嘞？ 我不太明白，就这个化妆品的点。 没事，你才花了11块钱吗？ 对，你这个价格倒是可以接受，不过这个原价我也不是很能理解。 对，我也比较心疼它的原主人。 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还是挺有中国元素的一个国际品牌，然后但是它。我觉得它不是很好用的这样的一款、 嗯、 我们好好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轮流来吧，下来之后、 嗯、 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评选一下之最哪一款是最匪夷所思的产品。 对，我可以先吐槽吗？ 可以。 就像这个看它的样子， 看着还挺实用的。 我推荐说它是婴儿血管，是不是有一点像 叫什么 婴儿血 管？ 我们可以放到那个 镜头上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好， 我觉得这个名字听着有点瘆人呢。嗯， 是不是看起来是很嫩的？ 哦，我们好好可以对那个镜头， 对着那个镜头， 对， 哎， 啊，是， 是吧？看起来是嫩的，嗯、结果呢，涂上以后是迷之黄， 黄色、 啊就是。对，我给大家试一下，它涂上以后是那种，嗯、就是脸色蜡 黄。好好，你对那个话筒稍微近一点，嗯， 看。涂上以后啊，它并没有任何，它是一款高光，但它并没有亮 亮、啊、跟我一样推荐都是高光是吗？ 对、 嗯、 它没有亮亮的感觉，但是它涂上以后是面色蜡黄的黄、嗯、面黄肌瘦的黄，就是很黄。 那得适合多黄的人可以涂这一款高光。 我又不白，然后我涂上以后觉得自己更黄了。 嗯， 就是很黑的人适合这款颜色是吗？ 对， 真的吗？黑的人比较适合这一款是吗？ 没有任何提亮的感觉。 哎，我这款也是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提亮的感觉， 可能因为我们太闪亮了。 哎，你知道吗？就是同样是没有效果是吗？你那款的外形我还稍微能理解一点，就有点太空哈、啊。对，就是我摆在那儿我还是能理解的，像这一款摆在那儿我都不能理解它的存在的价值在哪。 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很。 你真心的吗？你会摆在宿舍的那个什么柜子上面吗？ 不 可能。 我一般都放在化妆包里，让 最底层是不是？ 我都不知我跟木一梦一起住了4年，我们两个人天天共用各种东西，我都不知道木一梦还有这么一款高光， 藏在不定什么角落里。 我如果要是知道，我一定会给它定在我们门上。 服。对 吧、嗯、用来招财、啊、 对。玉璇呢？ 玉璇来一款。 我其实的话，我今天主要带的就是这一个嘛，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颜值很高，然后但是用起来很鸡肋的这 个 眼影、 嗯、 然后同时的话，我自己就今天没有带过来，因为找不着了、嗯、然后还之前买过一款那个腮红，那个腮红它不是我们刷的腮红、 嗯、 也不是液体腮红，它是一个腮红膏。 哦， 对，腮红膏， 腮红膏、啊， 腮红膏 好少见呢。 对，当时还说你就这样手拿着拍一拍，然后你拍到你的苹果肌上就是可以了， 很好看。 对，然后但是就掉的非常快。 哦、 而且、 哎、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正常的腮红，那种粉状的腮红、饼状的腮红会掉得快一点，没想到这种膏状的掉得很快、啊、 掉得特别快，而且它当时拍上的话你稍微有一点感觉，而且很容易你拍多了 拍成红脸蛋了。 对，然后最后那个腮红为什么我后来就彻底放弃它呢？是有一次我有一个室友说问我借腮红，我说我只有这个，你将就用吧，他就一使劲儿，然后本来是凸起来的两个手指印，他连颜值基本的颜值也没有了， 成了印泥是吗？腮红膏成了印泥， 然后他就彻底被我 那个尘封在我的柜子里，然后今天出门之后发现找都找不着了。 下次有时候签字画押的时候用它了，可以摁一下。 太逗了，这个是我们刚才推荐的几款，就是我们觉得，哎，这不算颜值高吧？ 这个 积累就是， 好像就是哪样都不占，跟这一款我觉得有一拼。 你闭嘴！你真讨厌！你老是吐槽这个干什么？ 有本事一会儿你拿出一个比这个让我感觉还不靠谱的化妆品。 我要告诉袁一，这是袁一选的，你这样再说他眼光不好。 他一定现在没有在听，就不是这一段。 不，他为什么卖出来？这就说明了一切。 对， 就我私吞了。但是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啊。 咬着牙说的这句话。你说吧，下次轮到你了，你还有什么比较奇葩的这个化妆品？ 奇葩的化妆品啊，我没有什么奇葩的化妆品，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化妆品，就是一个大地色的眼影， 这看着还挺正常的呀， 但是涂起来很难看，就感觉这个眼睛上面是一层灰，就是雾，那个感觉就是雾蒙蒙的感觉。 你现在涂让我们看看到底有多灰。 真的吗？ 对，眼见为实嘛，我这么看觉得这款还是挺正常的，大地色也是好用的。 天一，我们去年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每一次都是你涂。 什么意思？你要在我脸上涂吗？ 是啊，我想在你脸上涂，就是我觉得会比较更明显一点。 那我就凑到你面前，你要涂是吗？ 是的，我希望你的。 哎，我怎么都过了一年了，还要在这节目都这样牺牲自己？ 好期待！ 来，我们看一下天一这个整个的效果 啊。 我们就涂一个稍微比较偏这个重一点的这个颜色，然后在天一的眼睛上，然后再涂一个深。你看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我给他， 我感觉你蘸了一把紫颜。 看一下，这个颜色是这样的，我往天一的眼睛上涂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来，你涂吧。 好， 你不会涂完之后我就像被人打了一样那种感觉吧？ 啊、哦，那倒不至于，就至少被女生打了一拳一样。 那你起码把两只眼睛都给我打了。 等一下啊，我再涂一个深色一点的。哎，你看啊，完全像石灰。 我还能出去见人吗？ 你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当时买完之后我觉得气死了，是某某良品家的眼影，他们家其实化妆品也还好，但是这一款真的是让我给买差了。来睁眼吧。 嗯，可以了吧。 我有点期待。 什么情况？你们给我描述一下好吗？ 你这样熊猫这样。 天一 我看一眼是什么样子啊。 嗯， 哎，这还不是被打了？什么才叫被打了好吗？这是被重重的打了一拳。 天一，把眼镜摘一下，把眼镜摘一下。 嗯， 看我冲着这个镜头。 我不想看。 OK， 非常非常 非常完美的证明了它不好用。 可以再近一点点，天一。 我再近一点是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天一的这个眼睛。OK， 不，另外一个要亮出来，两个要对比。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真的算不上什么颜值高不高，但是看起来还 OK 的。 我觉得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利用空间？比如说，如果眼影不合适，有的时候侧影没有了，临时充当一下侧影，还是可以用 的 这么深的颜色。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买了将近一年多了，你看多新。 我看看多新。 你看多新。 除了刚才他用手涂的那个地方以外，这两个浅色啊，几乎就没有动过。 几乎真的都没有动过。 啊，那 真的我 这个价格很贵吗？ 不贵，还可不是很贵，好像不过百， 不过百是吗？ 对， 那这个我觉得就看上去我是能够忍耐的，尽管用起来好像效果有点猛，是吧？ 效果有点猛， 有点猛，这个很难控制力道， 好 吧？ 那我们豪豪有什么推荐的吗？ 哎呦，那我也说个眼影吧， 你可以说，对，可以 说 眼影，对， 看，光看一眼这个。 这个 颜色很猎奇吧？当时说 离我们的镜头再近一点， 可以把颜色翻上来让我们看一下。对，现在是镜子冲着我们。哎， 对， 这样我在手上涂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我看到 有个 粉色， 好， 比起雨泉的那个粉色，刚刚它是不显色，这个是过于显色， 好， 就是非常的妖姬 哇， 非常 是 好粉啊， 好粉。 我觉得这种就是特定的某一些场合用的妆。 擦上以后，我觉得我像个舞娘， 像个舞娘。 对，然后这个黑色，这它应该算是石灰色，结果擦在眼睛上，哇，比刚刚天一擦那个要恐怖的多， 要比天一 正黑色 啊，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我这个严重哎。 我这个完全我感觉像石灰色，你知道吗？ 是闪亮亮的呀，闪亮亮的。我觉得这个 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我觉得从镜头上可能不明显，我们现实才这个近距离看到他手上那个颜色，就是已经不是你被打了一拳，你是被打了十拳之后的那种感觉。 我刚刚给你们讲，我小学的时候涂成 bling bling， 就 是这种粉，就是啊，可怕、就是。 我觉得你喜欢的那个同学应该是被吓跑了吧。 原因全都是因为这个珠光粉， 而且还特别容易上色，是吧？ 而且看擦不掉的，就是画完了以后画糙了嘛、想把它重新来过不可能， 着色的还那么好， 重新来过不可能。好好，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说一说这支口红吧。这支口红其实是今年风特别大的一个，我用我手这边来试一下。 这个色号是多少？ 201，是土色，但是其实。它应该正宗的讲，它是棕红色， 棕红色。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里光比较强，会看起来就是像姨妈色 啊、是这样子的。 虽然不适合我，因为我比较黑嘛，但是很多皮肤白，像一梦这种白皮肤白的小仙女，涂上以后就会非常的好看。 哎，你现场要不要试一下？ 你要试一下吗？虽然有一点像吃过小 孩。好啊， 你干嘛那个眼睛那么看我？ No problem， 可以啊，可以啊。 不要满唇，不然真的很像吃小孩。 不要满唇是吗？ 对 ，OK， 我可以。 就是靠近那个比较靠里边的地方。 好，没问题。 看你这个涂完之后的颜色会怎么样？ 会很期待吗？ 你都把我的眼睛打了一拳了，是不是？我也期待你的嘴唇也出点血，是吧？看看你这颜色怎么样？哇，这颜色，我是不评价 了， 你这不是咬唇。 太红了， 这个颜色太深了， 吃小孩的效果。 这个颜色太深了，太深了， 太深了， 所以它更适合靠内，就是涂成咬唇的效果。 而且我觉得适合浓妆。 我觉得即使咬， 对对， 即使是咬唇的话，我觉得现在一梦的这个颜色，它只是轻轻涂了一下， 对， 整个那块就已经深色上去了。 对， 它抿，我觉得都抿不匀， 根本抿不匀。 但你现在嘴唇的色号，至少我觉得上了好几个度。 你能不能不要说话？我不喜欢你今天，你老损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唇膏 不太好驾驭、 不太好驾驭， 是不够日常。 是我因为我想到这个色号，我突然想起来，就前几天我送了我闺蜜一个405的色号， 那个 很好看， 是 而那个 是乱发帖是吗？ 就是发橙色的、 对， 然后是一个断货王， 对， 然后当时他说错了，他说201我给他买了，然后他说买错了，不是这色号。当时我记得我当时还问了你好好、我问你201，但其实他说错了，他说405，对，然后我当时又换了一个405， 就幸好你没拿这一款是吗？ 对，太吓人了， 否则的话你们就有劲了。 看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讲，你再过10分钟看自己，你会发现自己的美， 是吗？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蛮耐看的，它很显白。 因为我不需要再显摆了， 我暂时不想看， 再显摆我看不见了。 反正我暂时是不太想看。 没了。我等一下，我需要纸巾，需要纸巾稍微擦一下，要不然影响我做节目的效果。观众朋友们都走了，你知道吗？一看这主持人吃小孩了。 也没有，其实颜色看起来就是有点深， 对， 其实还好。 主要是今天梦的那个眼妆啊什么都没跟上， 对， 如果再浓一点的话就 是 OK 了， 对，浓妆还可以选这一款。 我手已经擦不掉了，完蛋了。 都是比较容易上色的。那雨璇呢？还有什么吗？ 我的话就是可能不是化妆品了，然后就有一款护肤品，就是这个一个就是白妮的面膜，然后这个说是有清洁效果的，但是反正我有一段时间长痘长得特别严重，然后我就想办法就是反正买这个就病急乱投医了嘛，然后结果买回来以后第一次用的时候脸上有那个很遮的那种感觉，我就以为说是哎这是不是很有用，但是用了半年一点用都没有，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对、 哦、 就他会觉得很刺激，然后你这种刺激会给你自己产生一种错觉，哎他正 在清洁我的皮肤， 对，在清洁我的皮肤，但是 搓的特别狠，所以有点疼。 对， 是这意思吗？ 然后但是他不是搓，他就是敷一层、然后他就是你在那个敷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哎脸上遮遮的，然后疼疼的，然后觉得啊正在清洁，这说明怎么着，然后半年以后该起痘还是起痘，然后最后这个痘还是靠运动治好的。 那我雨璇，我记得雨璇上次去外地有一个活动，然后他当时居然忘记带了自己的气垫，还有这个， 有忘记了带粉底，对， 就是很着急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当时雨璇就是带了一个当时买了一个临时买了一个气垫， 对，买了一个气垫。当时这事 带来了吗？ 带来了。当时这事儿就是这样的， 我们展示一下。 就是、对，但是就是因为那天走的非常的急，然后我的粉底当时。 另外一个室友借了一下，然后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就直接兜过化妆包我就跑，然后结果去了当地还是第二天上午，我已经要准备化妆了才发现自己只有隔离，然后没有带粉底，然后当时整个人就很懵逼，然后刚把一梦还在睡觉，然后把一梦一个电话吵醒，我说你赶快帮我想办法给我顺丰，就是用最快速度给我邮过来，今天第一天拍外景，所以说我就多打两层隔离，多铺两层散粉就好了，明天要拍室内就没办法了。然后结果他们去给我就是去顺丰问，就顺丰又说你那个就是这种粉底这种东西是不能上飞机的，你只能走陆运，陆运的话得三天以后，我四天就回来了，然后三天以后就去没有意义了，然后后来说算了，就在当地买一个救急的吧，正好我自己本身没有气垫，然后当时就买了，这样就是进真的是进商场随便逮了一款，但是我觉得这款其实性价比很高， 给我们在镜头前展示一下可以？ 但是很便宜吗？ 就是也就我记得当时也就两百出头，因为本身就应急的东西我没打算买特别贵，然后就去买了这一款，然后它的这个里面的话它这样，我觉得里面其实也很好看，一个小埃菲尔铁塔的这个样子， 好看。 而且它的这个，我觉得它这个粉饼非常的好用，它这个粉饼非常的好用， 海绵 对，然后它不会浮，它不会卡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就是很幸运的，就在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买了一个救急的，然后 反而可以用很长时间。 我一直很期待说这个东西有多么不好用，你出了什么丑，结果最后告诉我是好用的呀， 对啊、 这画风什么时候转了？不是说最买的奇葩的东西吗？怎么突然变这么好用 的？这是一个奇葩的事件，是它的这个。化妆品的背后的故事， 然后就因为我平时一般是一个不怎么出 bug 的人，然后就出了这个 bug 被他们损了很久这件事情。 对，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这个种草了没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个外贸的化妆品，还有我们和这个化妆品背后的小故事。那接下来我们的后半段呢，也是要跟大家去种草我们这些其中的化妆品，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呢，不要像我们就是剁手党啊，买一些不好用的东西。对，好，我接下来呢也是送给大家一首王菲的《暧昧》，我们整点之后再回来。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总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 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 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听一。 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嘉宾啊，一个是我们的固定嘉宾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 鹏。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雨璇。 好，大家好，我是雨璇。 那今天呢我们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化妆品还有护肤品的交流大会啊。 对 对，然后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就是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只要您扫进去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说话啦。 对，如果你没法扫的话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添加的时候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关注。如果你想上网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你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没错，那我们承接我们上半段啊，给大家种草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吧，然后我们也作为一个交换，好吗？ 就是我们之前说都是那些买的不好用的或者很奇葩的，是吧？ 对，就是很外貌啊，就很外貌的一些东西。 这个也算外貌，我们拿起来看一下，在你们眼里，这个能算得上外貌的级别吗？ 算吧。 但是这个真的是木一梦的画风， 就是这个是一个。就这个在我看来既不可爱，也就看就是这个颜色我就不太明白， 也不可爱也不漂亮。 对，也不可爱也不漂亮。 为什么像你这种直男就是可以一语道破天经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就是特别难看的一个东西，为什么？ 但是你看里面 就是也不好看呢、啊、这里面也没有什么颜值可言呀、啊、 还可以吧， 可以。 我觉得这个颜色樱花粉很好看， 就是我不明白你买它的点，就是你告诉我、 啊、很好用啊。 好用什么？ 真的很好用，而且尤其是这个颜色，尤其这个红色一上到眼尾的时候，整个的那个桃花妆就出来了。 哦，你买的就是因为好用，不是因为 它、 这个、 它跟羽泉的那个区别就是它很上色。 哦， 超级 颜色很像， 很漂亮。 就是如果它这个的好用程度结合你刚才那个外貌程度， 对， 这个我就能理解了，对吧？ 你就 OK 了是吧？ 对，我就能明白、 哦、我是觉得这一款的眼影非常的好用， 虽然是外表非主流，但其实非常好用。 但说实话我不是很经常用它，但是我用了一两次觉得还不错。但是我平时的妆的这个眼影呢，我不会画，我一般都画那种大地色，就不会画这种经常画这种桃花这种颜色，就眼尾是红色啊，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我，太温柔了。 哦，所以这一款不 是 你要， 我 是 很凶的女人。 这一款不是你要吐槽的，是要推荐给大家。 对，接下来我们 今天可以交换的哈， 对，今天都是 好用的， 我要推荐的。对、然后还有一款这个气垫，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气垫是小雨推荐给我的。 我觉得这款算是比较经典，因为我看很多女生都有在用这一款，对吧？ 哇，它真的超级保湿，而且就是敷在脸上凉凉的感觉，而且它这个香味，你可以闻一下，天意。 那我闻一下吗？好，我闻一下。 OK， 你可以闻一下。 那我可以说不好闻吗？ 不会的， 我闻一下。 可以闻一下。 什么味道？这个味道是比较清凉的。 对，清凉的， 就闻起来不会 花香。 对，不会那么的，其实我能闻出一点酒精的感觉，我这么说合适吗？嗯，就是还行，我觉得就是以男生的味道的感觉来讲，不会那么的刺鼻。 对， 因为有些女生的化妆品的味道特别香，嗯，特别浓， 特别刺鼻， 有点冲人，这个味道还算可以。 没错，这个我和小雨一直普遍认为这是一款全世界最好用的气垫 BB。 嗯， 对，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可以买这款， 而且感觉闻起来好像就很湿湿的那种味道。 对，就是铺在脸上，就是不会浮起来， 那特别适合秋冬季节， 而且补妆也没有问题， 对吧？秋冬季节本来就比较干，这点保湿功能会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用。 没错，虽然它有一点点小贵，而且基本上如果你每天化妆，一个月就已经用完了。 哦，那就是性价比稍微低一点，但是很好用， 很好用。对，这是我强力推荐的。OK， 嗯， 这是我的 推荐的两款。 对，这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感觉，但这个地下的真的很好用。 好， 嗯 ，OK， 那看看我们大豪要给我们推荐什么？ 吗？ 是的， 对，大豪 推荐，我也推荐一个眼影吧。 好，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颜色特别的多？ 哇，这一款眼影真的，这款眼影是 从深到浅啊，应该可以应付一年四季妆容都够了。 非常齐全的大地色，然后其实它里边还穿插了一点小心机， 小心机， 像这个颜色呀，擦出来它是粉色的。 对，因为我看也有一些那种 大地 淡粉色， 嗯， 拿我这已经， 已经斑驳了的手添一个颜色上了， 有点棕还有一点粉， 嗯， 但镜头 可能要在那个镜头应该效果更清楚一点， 会不会比较看不清，看起来会有点棕，是不是？ 嗯， 现在就是这个镜头，对 对， 这颜色可能相对比较浅，然后在高光下就会没有那么深， 对， 是，我觉得我发现，哎，我真的发现很多女生都会选择这个眼影盘， 对， 而且它大概的这个售价是两百， 其实要300多， 300多块钱， 多， 对，300多块钱，我觉得还不错。 对，而且它不是很飞粉，又很耐用。就这样一盘，我已经用了半年了。你们看现在就，几乎是没有使用痕迹的。其实我今天脸上擦的也还是这个。 就是它是很耐用的一款， 特别特别耐用。 哎，那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啊！ 性价比高，哎，我想问一下大猴，这个涂在眼睛上的效果也是很上色的，是吗？ 嗯，其实还好，它是属于比较适中的那种，既不会像刚刚雨璇的那个那么不上色，也不会像我刚刚那个 太上色了， 对，我这个沉迷的粉色，不会这么夸张，它是刚刚好的，也很适合新手 啊。 对，就是你可以少量多次，慢慢上到自己满意为止，免得那种手残党上来一下子就被人打了一拳的感觉，对吧？ 对， 就比如刚才你那个样子， 就是你那款很神奇的这个涂完之后就感觉人被人打了一样， 是吗？ 擦掉了吗？ 啊，擦掉了 ，好像还没擦干净，因为还挺粘的， 是 泥一样的粉色， 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考虑一下，但现在就算了吧。嗯， 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推荐的，就是这个被很多代购评成全世界最好用的隔离。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但对于我一个油皮来讲没有那么适合，因为它是滋润 款。这个我用的就是这款， 是吧？ 我觉得非常好用，因为我是干皮。 对，干皮就超级适合，像我油皮可能要适合，他家还有一个矮胖子是这样的，这样短短的那个可能会更适合我。这一支吧，就秋冬季节用完全无压力，但夏天用也不会说过于油。它是他们家的特点就是转油为光嘛， 转油为光， 对，擦完了以后就脸上出油了以后也会很好看， 很好看，就亮亮的感觉，bling bling 的感觉。 对，然后后续擦粉底也会比较服帖，遮瑕力也还不错。 哎，这款听起来不错， 确实不错。 你要买一支吗？ 不，我想说拿下来试一下吧，现场感受一下。 可以， 好吧，第五下我看看。 你可以，因为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啊，你就是用这个，那我就在手上涂一点感受一下。 对，你可以感受一下。嗯， 我 感觉怎么样？好，你要不要涂 开？ 好， 我再晕开一下。 好， 哎，我涂起来感觉就是我涂上面手上其实没有特殊的感觉，不会有说那种油油的，你明显感觉自己涂了一层东西，没有。然后我涂完之后，直接就融到手的颜色，就你看不出我涂过， 是，而 直接润进去的感觉。 对，而但是很提亮，你没发现吗？ 我能说我手本来就还行吗？ 啊，没有啊，我没有发现啊，我只看见了肉。 哎，还不错，我觉得是感觉嫩了，就是那个润了， 是， 对，湿润的感觉非常好。 对， 对，所以我觉得干皮这一款应该是非常适合用这一款的， 对， 非常不错。 是，好， 我的话，其实我一般买化妆品我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觉得除了底妆你需要买好的、买贵的以外，其他东西你都可以往便宜了买，所以我今天其实跟大家安利的几个都是比较便宜，但是我又觉得非常非常，就是它价钱很便宜，但是会给你带来无限惊喜的。然后一个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带过来，我给大家找一下图片，就这一款眼影， 是那边的镜头。 OK OK OK， 哎，好了，看到了， 这样一款眼影，就是首先 颜值我非常喜欢，我当时买它真的纯看颜值。 没有看到颜值啊， 就是它是这样的，它是就是它， 我们就看到四个颜色， 对，它四个颜色， 它每个颜色里面印了个小花纹， 对，它 是 它也上面扣的那一层膜， 就有点像你刚才的那个 对， 埃菲尔铁塔， 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然后它四个颜色分别是这四个颜色， 嗯， 然后尤其大家看，就是它这个 由深到浅， 可以离近一点话筒， 对， 哈， 就是尤其它这儿有一个这个颜色，它是那种 bling bling 的那种橘色，它整个这一盘是一个橘色系列。然后像我这种比较黑的姑娘，其实涂这个会特别的合适。因为你不要笑， 上来就说自己黑，这次可不是我说你。 我谢谢您。然后就是这一盘眼影就上眼会特别好看， 看起来也很好看。 对，然后这个的代购的价格在淘宝上面代购价格50-60块钱， 五六十块， 哎，是非 常 便宜。 哎，我怎么，哎，你买过吗？ 我买过，回就是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一款，我只忘了带来而已。对， 那个它有一个红色，是发粉红色的一个影盘吧？刚才 对对对， 你为什么不涂在眼角呢？今天正好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对，因为毕竟今天上午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我就把底下还是涂的以褐色为主。但有的时候他把那个红色那个砖红色那个，你要涂到下眼，就是涂到这个眼尾，然后下眼睑这一部分的话，特别的好看。 看见没说，特别的好看。 对， 这 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今天带过来的这一支口红。 嗯， 这口红是我双十一买的，才花了49块钱。 我以为你拿一个马克笔呢，你这个外形太不口红了。 它是这个样子，然后是这样往出摁的，你摁一次的这个量就是你涂一次的量，然后它可以薄涂，可以重涂。 这是什么颜色？ 然后这是一个梅子色， 我们有点看不太清。 这是一个梅子色， 哦，就比较稍微深一点的。 可以给大家， 对，你可以稍微涂，让我们看一点。 是这样子一个颜色，然后一般我涂它就是会点在嘴唇上，就非常的日常，非常的生活， 很 就是你哪怕你不化妆，就是但是嘴上没有颜色的时候，你点一点，然后涂在嘴上会特别的好看。 我想试， 对， 好，我们的红红也要试一下， 这个是不是看就是那个 M06， 就是这个颜色， 辣椒代替色， 小辣椒代替色， 对，当时。另外一个牌子出了一个霹雳，就是很火很难买，然后很多人就会用这一支来替代。 对， 就是 49块钱呢， 很便宜。就是这款颜色，如果涂到嘴唇上，就是不会那么的沉，就不会像我们现在看颜色那么深，是吧？它会变浅，然后会提亮你的嘴唇的颜色。 对，对，你可以薄涂，可以重涂。薄涂的话就非常的日常，然后你要重涂的话，就是那种比较有气场的那种梅子色， 就有点像那个就秋冬适合那种比较沉的那种口红的颜色，不会那么鲜亮，像夏季那种感觉， 对， 是吧？哦，那我觉得这款还性价比非常高啊，不愧是会生活的雨萱。都性价比很高的， 相当高，这说出来那个价格你们都惊讶不已。 对，我觉得价格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完全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学生党，因为太多现在大牌的口红动辄一支就200多块钱，然后你还想有那么多的颜色，然后我觉得这就对于学生党来说就 还想涂两次就放那不用了， 对， 太贵了， 这种多开心，丢了都不心疼。 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要不然像我们宿舍他们这帮人，每天丢了口红就满世界的开始找，你见我那支口红了吗？我就丢了就丢了，再买一支啊，就这样啊。 对，但是其实丢口红，就我跟你说，你大家可能看过那些微博视频啊，什么男朋友生啊，女朋友卸载男朋友的游戏，然后男朋友呢去 毁了 砸女朋友的化妆品，真的是我能想象到一个画面，如果我的男朋友 会打得非常激烈，是吗？ 我的男朋友。如果真的是把我的这些化妆品全脆了，然后把这些什么乳啊膏啊的全给我挤掉了的话，我两个大耳光就上去了。 你看会气 我 死的，我就没有这种痛苦。我一个化妆包 价， 对，你再给我买一套，你这样是可以再买一套。但是我总觉得就是很心疼，自己用了就很心疼，很宝贝的东西。 我估计如果是我会抓花他的脸。 是，那你看天一，如果有人把你变形金刚全拆了呢？ 如果他能拆得了的话，我佩服他，因为他要拆我变形金刚，至少得2-3个小时也拆不完。 对，就是给你拆了。 如果他要给我砸坏的话，我真的就是出去练练吧。就我明白那个，就是对于女生化妆品这个重要的程度嘛。 对 吧？但是我还是觉得雨萱的这种特别适合推荐给学生党，就是是性价比又高，而且效果还不错，能替代很多大牌才有的效果。 对， 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 特别好。我们就是推荐了这么多的化妆品，也让我们大伙儿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用的护肤品和不好用的这个护肤品。 哎呀，那我就 我先说说这个水吧。 嗯， 其实这个水吧价钱有点小贵， 嗯， 但是我买的时候有打折，所以你们也不要说我败价。 我们不说多少钱。 它吧是属于一款精华水，虽然说作为一款水它会有一点贵，但如果理解它作为一款精华，就会觉得还蛮 加了精华两字就值钱了，是吗？ 它是一款高机能水，有时候就夏天的时候啊，懒得化妆了，你就直接拍在脸上，然后就会觉得很润，再睡觉就可以了，第二天也不会说油光满面。嗯，当然你要是再搭配一层乳液会更好嘛，可是像我们这种懒人的话，有时候就直接拍一层水就睡觉了。 嗯 嗯，但如果拍那种不够滋润的水肯定不行，第二天早上脸 皮肤就会皱皱 干 干的， 外干外油内干， 对，反正不舒服， 很不好，对，然后毛孔也会很粗。然后像这一款呢是我想推荐给干皮的一个，像我 们这个是什么， 这个 乳液吧， 小黄油， 小黄油， 这个是我18岁的时候就第一个开始用的护肤品，但是 马油还是 就是小黄油， 小黄油， 嗯嗯，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名， 是乳吗？ 对，其实是可以代替乳液的， 乳液的。 咱们两个都是干皮吧，咱们俩可以试一下， 啊、 看看到底好不好用。 我可以试一下。 对，我们俩都是被鉴定过的那个干皮的群众。 好，我们大猴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他的手上在展示这个乳液， 就是它涂上去是润的， 很 润， 是 润，很润， 很保湿， 很保湿。 哦、我也想试一下， 来，我们俩都想试一下，感觉 你看啊，它因为它的滋润程度实在是，滋润程度实在是有一点高。我作为一个大油田吧，用完以后第二天可能就满面油光， 嗯， 但是能感觉出来，就是涂过以后再去摸自己的手都很好摸， 是吗？ 就很滋润 啊，这个可以也可以当身体乳吗？ 哎呀，那么 太奢侈了。 如果当身体乳， 要当身体乳自己买呀、 这个， 不能拿我的涂呀。 这个大概的这个售价是多少？ 这一大瓶其实还好，我在免税店买应该是200多吧。 200多、 嗯，这是大瓶的，还有一个小瓶180多块钱。 正常涂大概这一瓶能涂多久？ 天呀，这个乳液就是这样这样涂是这 样 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过于滋润了。但是对于干皮来说就还好，你要多擦把它。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用不完的话，大家可以就是作为身体乳，就是因为在说实话，在北方真的是很多人的身上就会各种起皮啊，各种干啊， 对， 干的就是感觉自己摸感觉都能拉手， 就是 那种一脱打底裤，然后就跟蛇蜕皮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 对， 你这个画面感太强烈了。 那可能是雨轩，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对，然后刚刚。 对这款，我觉得涂的感觉跟刚才说的这个很有润肤的这个，就是这个 不叫 隔离霜比的话，我觉得它比隔离霜更稍微油一点。 对， 对你涂完之后，它会有一种那个，首先在厚的一层，但你晕开之后，它瞬间就吸收进去了。 对，还蛮好吸收的。 对，吸收会特别，虽然涂下感觉有点油，它瞬间就吸收了。 对， 不错。 味道。没有什么 味 道，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几乎没有味道， 没有放香精那种。 据说它是婴儿都可以用的，就无添加。但谁知道呢？刚刚你不是问我能用多久吗？这个真的要看脸，像一梦的脸可能要用一年吧，像我这种脸比较大的也就3-4个月就没有 得了吧。 这个夸张点，但是感觉是耐用，因为我刚才一梦稍微涂的多了一点，我就一点点，我整张手就全部都晕开了。 你刚才给我肿的太多了。 对，就是因为我没沾好那个量。 对对对。 对，但是非常耐用的一个，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值得推荐。 是， 嗯 好，大后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嗯，然后我在想安利一个。这个叫做急救面膜， 嗯， 它长得很像他们家的那个卸妆膏， 是， 其实我是买错了，但是 你想买卸妆膏的是吗？ 对，我是想买卸妆膏，但用了以后觉得还不错，就是味道有一点 奇怪， 你们可以闻一下，挺奇怪的。 其实我觉得不光它的这个味道奇怪，它的样子也很奇怪，其实就像那种水泥一样， 对， 就是一种什么味道？ 你注意一点这个味道。 就是叫什么？那个 皮炎平， 皮炎平的那种味道。 但是它确实是消炎，就像 消炎的 痘痘啊，或者第二天像你们要上镜啊什么的，毛孔粗啦，用它敷一晚上，就是敷完以后20分钟洗掉嘛，第二天的皮肤那个状态就会好很多。 那这一款。只是针对于敏感性肌肤的人群呢？ 其实像痘肌、油皮，然后还有毛孔粗大呀，这些都可以，因为它其实算是一款 敏感肌的呢。 敏感肌我觉得可能要慎用，因为它用上以后是凉凉的，有一点刺痛。 哦，是这样子。 但它自己的名字起的是叫急救面膜， 急救面膜 它这里写的就是 rescue mask。但是，我觉得它是有清洁效果的，就做完以后啊，脸上的脏东西就浮出来了。 哦， 是这样子。 其实它看起来就水油隔离的两层，那个在那个瓶里面。 我觉得我就特别需要这种急救面膜，就比如说第二天要上节目，然后但是就是起痘了，或者前两天吃辣的了，怎么怎么着，然后一般就是晚上睡觉前就会很着急。比如我这种懒人，到前一天才开始找衣服，到前一天才开始看自己的皮肤状态的人，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对我是很实用， 很实用。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其实 这味道有点呛人，其实 对， 但 是还好， 有一点点呛， 对。 比较重， 有对，稍微有一点点呛，但是我觉得还属于能够接受的范围。 对，我是不行，我每次涂都是 捏着鼻子是吧？ 整个人都涂了一层 皮炎平的感觉，但洗掉之后就还好， 还好。但价钱有一点小贵，所以 价格大概是多少？ 哎呦，当时是当卸妆膏买的，然后后来再一看价格，发现要400多这一块。 400多， 对。 卸妆膏是？ 卸妆膏好像也是400多。 哎，他家的卸妆膏真的很好用， 我觉得还不错。嗯，很多人说做完以后就像脸上做了一层，做过一次 SPA。 嗯嗯， 哦，就是不仅卸妆，同时还能润肤。 对，他们家的那个卸妆膏我觉得特别神奇，因为之前室友有过嘛，然后就先怎么着卸，然后还要敷一层湿毛巾， 叫马兹林布。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只适合那种精致的女孩，像我这种11点半端热水，11点才忙完杀回宿舍的人，不可能享受这种待遇。 我们也是精致的猪猪女孩， 精致的猪猪女孩。好，刚才我们的大侯还有吕璇还有我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了几款比较好用的一些这个化妆品还有护肤品。 嗯 嗯，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产品的大交换。 我们能先评出最奇葩的物品吗？今天？我们每个人投个票呗，我觉得我一定要投这个，就是这是我在我看来最不能理解的、最不好用的里面，我最不能理解的东西是这一款， 包括外包装是吗？ 从外到内我都不太能理解的这款，你们可以投票，你们觉得这款是不是今天？ 所以为什么袁英姐一次都没有用过它，然后卖掉了，然后纳入到我的囊中是吗？ 11.1块还是很值， 对，我也觉得很值。 但正常买不是这个价吗？ 对 吧？ 所以说我就说，就是梦可以回去我们定墙上， 对， 定门上， 从 11.1块买了一个，对， 一个国际大牌，对。 所以这是我眼中今天。我看过最不能理解的一个， 最不能理解的是吗？好，这个我们有做交换的吗？ 你们要交换这一款的吗？ 不要， 大家都集体嫌弃这一款。 那我还是留着吧，这个还是留着我一起发福吧。好，那这个大侯有什么要交换的吗？ 嗯， 你觉得哪个你挺不想要？ 我其实觉得这一支我比较想要交换出去，因为它其实是好看的，但是不适合我们这种脸色就比较黑的。 哎，那 就只能跟你交换，你最白，整个屋里属 你 最白。 你想一想啊， 咱们白着呢。 咱们说一下，你看雨璇就是肤色它不是偏白的。 嗯，不是。 你是男生。 我用不着。 哎，那只能是我了。 对呀、啊、你要拿什么跟人家换呀、 啊、是啊，我拿什么跟你换？ 我觉得他这几个跟你换你都有点亏。这款虽然好用，但外形长成这样，我觉得你换了这个太亏了吧。你拿什么换？拿那款吗？ 这个可以啊，我拿这个跟大伙换吧。 最后拿这款气垫笔， 这个我觉得可以啊，这个是钻的， 很实用的， 而且这个很贵。 对， 这很贵哈、啊、 对， 那好吧，你们确定交换了吗？ 是 我给你们当信使，帮你们交换 啊！你不要当啊，对，你当信使，你不要当证明人，因为可能私底下我们会换回来。 来， 好的， 这款第一款交换成功， 感觉拿颁奖一样。 恭喜你们，终于把自己手头东西交换出去了。 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对，一个气垫。 但一梦这个话，反正我试过一次，对我来说有点白了。 对，它分色号的。 我觉得大猴还可以用这款，应该没问题。 大猴的白都是擦出来的。 其实真的很好用这一款，对， 是喜欢。 好，这一款眼影，雨璇，你要跟我换一下。 很深的这款。 这个很深。 很深。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换？ 你那个很浅啊。 你拿这个上不了色的，颜值不错的色块。 哎，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可以，一梦可以考虑，因为梦是属于那种你上一点妆，然后就 会 很 显 妆 的 人，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是啊， 那我们 因为你经常涂一些大地色的，你 对 涂。可以换、这个、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我拿我这一盘很鸡肋的给你。 好， 对于我来说很鸡肋的。 OK， 对， okay， 而且我觉得粉色梦也会很适合。 对，是吗？我真的想看一下， 先打开看看。 关键是 颜值是真的是在线， 颜值真的是很高的一款，我们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用过， 看一下， 非常漂亮， 对，非常好看。 这个好， 对，其实在男生看来这款造型都是非常可爱的一款，很像一个铅笔盒。 少女哦， 很像一个铅笔盒。 他们两个在讨论说我那个眼影，哎，他真的一次都没有用过。哎， 就针对那款我是不太理解怎么用。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这个的白色很适合做高光或者做卧蚕的提亮、嗯、 所以最后就是说一盘眼影它的最大的价值是在于它能做一盆高光， 然 后相对于这盘高光来说， 对， 它是一个成功的眼影， 是的，没错，就是 物尽其用嘛， 是它的地，它的整个转型了， 对 对，现在我们有没有什么护肤品要跟大家讲？ 你们俩应该交换一下，都给一梦换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洗面奶，然后但是它就是、嗯、它是比较温和的那种、嗯，但是我是一般爱用清洁力度比较强，因为我容易起痘、嗯，所以说我需要用清洁力度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太温和了。 嗯嗯，好， 我觉得可以给我， 对， 可以给大吼、 嗯。那你要给他给雨璇什么一个？ 可以拿这支跟他换吗？这支 这是什么？ 不太适合我的卸妆，对我来说就有一点油。 有点油， 很舒服、嗯，但毕竟也是某国际大牌。嗯、 对对对，赚了赚了。 你来的你那个就是学生的价格，换了一个国际大牌。 对对 是呀，你看， 对这个也是对，因为我一般基底啊、护肤跟脸接触的，我还是比较愿意买稍微好一点、 好一点的。嗯、 对，而彩妆我是觉得可以稍微便宜一点， 就味道很好闻。 嗯。嗯 OK， 好， 好， 我觉得今天你们都有收获了。 我们那不对， 有点吃醋的意思是吗？ 有没有 ？ 有没有什么唇膏之类的可以给你呢？ 没有适合给我的， 没有可能。 没有， 我觉得这一支其实还蛮适合，但你空手套白狼呀？ 对啊， 我什么都没有啊。 请我们吃饭吧， 我也觉得可以，这个可以。 哎，这个是 对，就是那个清洁面膜那一款吧？你 哎，没有问题，天 一，这个男生可以用的， 让我再闻一下。 我感觉这是一坨水泥， 对，真的完全是跟水泥一样的， 是水泥的一款感觉。 房子刮大白那个大白， 对 对 对， 真的就是那种。 就每次往脸上擦的时候，你就感觉在抹墙，然后你还努力要把它抹匀了，跟那个 墙 是一模一样的。 好，今天 我也算有收获了。 对，今天这个潮流梦工厂，我们这个周六的节目是第一期啊，天一来就是来 蹭了个赠品， 蹭了一个赠品， 蹭了一罐水泥回去。 好，其实我们刚才也做了我们的这个新年的化妆品，还有我们护肤品的大交换啊，也是不管是我们的嘉宾呢，还是我，还是天一都有所收获。也希望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在听了我们这些种草之后呢，你们呢也有所收获，在新的一年里让自己更加的年轻，更加的漂亮。 关键是少花冤枉钱。 哎，我这个大猴还有这个袁一说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存在呢，就是花更多的钱让别人长教训， 就别人看着你们花钱走弯路，然后在那当吃瓜群众。 对， 对 对，我就是这种受益者， 对，就是受益者，就他们花钱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东西感觉哎，就是传说中很好用，但其实没有那么好用。 嗯、 对，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会去碰了。 行，你们在花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吧，不送， 不送。是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那进入到最后环节之前呢，还是要放给大家一首歌。 半点之后就回来。 是的。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情变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压与瞒骗，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哭出去。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那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嘉宾呢，一个是我们的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还有我们的雨璇。 好，大家好，我是雨璇。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您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情况了。 哎，是的，没错啊。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个我们微博狂刷屏的就是我们的最近热映的电影《前任三》啊。 嗯， 大家有没有看啊？ 没有 啊？哎，这个对半劈啊！ 对啊， 有人看，有人没看过。 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是我和雨璇一起看的。 对，我们两个一起看的，一起哭的。 我们大猴还有我们天一没有看。 对。 但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就是在微博上或刷到相关的视频， 在地铁上都有这个海报贴出来、啊， 是吧？ 我朋友圈里好多人在说。 是的，这个我们的种草了呢，不光是给大家种草这个化妆品护肤品，也今天就是特殊的给大家种草这个电影啊，《前任三》确实，还是挺好看的，而且它真的很现实描述的， 而且很惊喜。主要是因为《前任一》和《前任二》真的太渣了， 就是啊， 太烂片了， 觉得还挺渣的。但前任一和《前任二》我还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完全的。接下来可以给大家看个这个它的主题曲，也是袁维亚唱的《说散就散》。这个里面的这个片花里面 袁娅维唱的， 袁娅维， 袁维亚是谁？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好，那个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视频。 干嘛听苦情歌一遍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因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但这段是做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是在 delight 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赢过，航空中你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行着停火，每个情人都经过今后剧情是否新刻，越长大他们心会硬，那次经历分开就怪星座，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会说我爱你，说出这个口。 小心太疯狂。 你跟我说清楚，到底谁对不起谁？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与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厌过你，骗过你，们讲道理，找自己要谋，你深陷这漩涡里，现在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道？如果不能本是好，就让我来做你是自保。 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 我会跟他说再见的。 说不上爱，别说话。 午夜的徘徊是思念的捣乱。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烛光的对视，连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 跳出爱的苦风，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每当你在我怀中。 因为成长，我们偶尔间说散就散。 成长是一个很痛的词，当你成熟了，你不一定会得到什么，却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 好的，我们刚才看了听那个视频，不是袁娅维的所唱，是她的原唱，这是一个翻唱版。 这应该是她的一个嘻哈推广曲，是 F Jenny 跟黄旭唱 的、 嗯、 没错。我们都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爱情的样子应该是失而复得，有一种感觉，因为有的爱情你一旦 不应该是一生终老吗？那不是更完美的爱情吗？ 就是最幸运的爱情，最幸 运 的爱情是失而复得，因为有些爱情一旦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其实我们自从这个前任三上映之后，引起了这个网友的这个轩然大波啊，就基本上每一个推送啊都在说前任怎么怎么样，包括我现在刷了一些微博，还看见有一对老人在看前任三，然后老太婆哭晕倒在地上，还有人在电影院哭的被抬了出去。 他们是经历过怎么样的感情伤痛啊，哭成这个样子？ 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前任三是我和宇轩看的嘛， 对， 确实很多细节他描述的真的非常的现实。比如说男生和女生分手之后，两个人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女生刚分手的时候，就每一天是特别的萎靡，就特别的啊，天天都不知道是自己在干嘛，这是就是失恋的第一个阶段。但男生失恋的一个阶段简直就是撒花了，就是我天天就要跟我哥们儿出去嗨，然后我天天就是要不停的玩啊，终于没有人管我了，终于没有人天天让我几点回家，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两个人的第二个阶段，女生开始慢慢的理智回来，男生呢慢慢的开始陷入沉思，开始怀念自己的女朋友。对，就是他这个细节描述的特别的棒。 我觉得这事儿分人， 对 对吧？这事儿分人 是，但是大部分男生确实是很理智的，因为有一个科学的表明，就说男生和女生在吵架的时候，就整个的这个脑神经就是亮灯的那个状态，女生是那个灯是全亮的，男生只是亮了两三个、三四个，最多是三四个。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女生和男生吵架的时候，女生睡不着觉一晚上，男生却呼呼大睡，就是这样。 没放在心上呗，所以就睡得特香，是吧？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他觉得啊，我明天还可以解决啊，你反正也不会离开我。就男生有时候，我们说男生就是对于爱情来说的话，他的感情出发点他像洪水一般，洪水一般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感觉。但是女生大部分的这个感情还是挺细腻的，细水长流。对，所以前任三他把这些小细节就做得特别好。然后最近呢，在网上呢也是看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给前任发我想你之后看到回复，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网友都怎么回复的。其实看了之后我有点小心酸，给大家读一下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一个网友呢给他的前任发了一个我爱你，然后他的前任回复的是，爱够了吗？我还可以重新追你吗？ 哎，这是很甜蜜的一个回复。 对啊，我也觉得 这是可以复合的节奏哈。 对啊，就是还挺感动的。我们再来看一个，哎，也是给前任发，我爱你。然后这个前任回的是，我以为你不来了呢，我好想你。 咱俩应该分角色朗读，你知道吗？这样大家都听不出男女了，不知道谁回复 的。好的，来，我是女的啊，我爱你。 我以为， 我爱你啊， 你这态度太不走心了，走个心来一个。 来，咱们走个心啊。来，好，我爱你。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我好想你。太投入了哈。 还可以，还可以。 下一个 啊，最后一个啊，我爱你。 乖，我现在在最早的高铁，明天去看你。 啊，就是买最早的一班高铁票，明天去看你。 今天也要复合了。 对啊，这种全是能复合的节奏。 对， 是， 不应该有这种发我爱你，你已被对方拉黑，这才是正常的节奏吗？ 我也觉得， 消息不能发出是吗？这种情况 ，OK， 或者是不回复， 或 者说你喝多了吧？ 对，就是这样的状态，还是。挺感人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直播间现在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对于前任的这种看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问一下天一。 前任啊，我很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 好， 我觉得前任呢是用来怀念的，不是用来发送信息的。就是应该说每个人在每段感情当中都未必能全身而退，很少有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一定会给你留下或多或少的伤痕和回忆，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有想起他的时候，但是可能作为我来讲，我就一定不会发出我想你这三个字。我觉得这个回忆或这个人，就是在我那一刻想起他的时候想一想就可以了。前任对于我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记忆中的曾经，但是不等于现在。 是，就是我们刚才看， 对，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发短信的人，我觉得他们还是因为确定对方还是爱着自己的这种勇气，他才会发。而我们就是， 我也见过冲动的那种。 而我们不一样，就是大家有一部分是真的是走散了的， 走散了， 就甚至联系方式都没有，你给谁发呀？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我还是挺羡慕这些有勇气的人。 但是，哎，我怎么说？我记得那个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家不都是散伙饭吗？然后我们班的女班长就喝高了。喝高之后，我就负责给她送回宿舍。然后在送回宿舍，她的楼下她不姓楼，一屁股坐在了路边那个马路牙子上。然后开始拿出电话给她的前男友，因为好像刚分手，没有太长时间就打电话，在电话里面又哭又骂，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都这么多年了，然后就哭得特别伤心。然后我估计对面可能只能是默默地听着，听她发泄完之后，这通电话撂掉。然后我这个女同学回宿舍睡觉，第二天忘记这一切。大概这个可能就是分手之后的样子。 对，就是分手之后的样子。为什么说真正意义上的分手是真的你不抱希望了？ 我觉得分两种吧，有一种就是没办法不得不分，比如说因为家庭距离或者错误的一个时机，导致你们两个虽然还爱着但不得不分手。我觉得这种很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几条信息那种状态， 是 就其实固然分手但我还爱着你，虽然不能在一起我仍然爱着你。还有一种分手就是分得很彻底， 对， 因为我真的不爱你了，或者因为你做了一件我无法原谅的事情，我真的不爱了，所以分手 了。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想起的是曾经的美好，而不是想起你这个人。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发这条信息。 是，那么我们两位女士呢， 是聊对分手的态度是吗？已经都 不是 对前任的态度。 对， 想要吐槽的点太多了，是 吧？没有前任，没有前任。 我这句话更悲哀， 简直。 今天最悲哀的一句话就是，不过我们聊了半天，说了一句我没有前任。 你们那么深情在那说，我就想怎么编一个出来，怎么编一个出来。 嗯，那于璇，你怎么前任了？ 对，我觉得我其实就是跟大多数人态度也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就因为我是那种在恋爱中非常非常理性的那种姑娘嘛，所以说一旦让我最后啊，我除了初恋是因为父母发现了硬拆以外，然后之后的那一段恋情其实就是想明白了，就虽然两个人感情还在，但是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然后就和平分手。然后我一直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说纵此生不见，平安为愿，若得闲仍念。但是我特别喜欢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若得闲勿念，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说从此又走上各自的人生轨迹，去好好的生活，活各自的人生。然后我觉得对于前任的那种怀念，你可以在某一刻你想起他，但是你不要老惦记着他，那是对你自己或者说对你将来的那个人的一种不负责任，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嗯 嗯，怎么办呀？我想法不太一样。我要反驳吗？ 反驳 好，可以 可以反驳啊。 木一木现在就是一个辩论赛的主席。 不是辩论赛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感情的话题之所以大家会聊好多年都聊不进，就是因为它的特殊情况太多了。就是比如说分手之后，有个我们刚才说的是那种特别理想化的，要么是相爱，要么是彻底不爱。还有一种情况，或者大多数大家遇到的情况，是一方还爱着，一方不爱了，这时候分手了，对吧？这时候如果你对不爱的那个人说以后勿念，就太容易了，本来就没有多想念。但你对还深爱着那个人说以后勿念，我觉得有点难， 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反而要对那个还有感情那个人说勿念，就是这个人已经过去，他已经是一个过去时了，你要想这个人还值不值得你在他身上耗费这些时间和精力。 对，是这样的。就是雨璇的意思，他是觉得因为那个人已经不爱了，或者就是 有时候未必是不爱，就是两个人没有未来，没有以后。你既然已经想明白这件事情，那就不要再念，不打扰你的生活，也不打扰我自己的生活，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念，不是说我一定要发条短信才叫我念，而是在内心深处还要留一个小小的角落， 对， 给这段曾经我付出过真诚的感情，我如果彻底把它封存或者彻底删除的话，我删除的是我曾经的人生，曾经的激情。我觉得这样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人生就缺失一块。我要留下来这个东西，这东西不是给别人看的，不是告诉对方的，是我告诉自己，我曾经那么深刻的爱过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要念。 有故事，有故事。 对， 说得很发自肺腑，有没有？ 对对 对, 对。其实无非念不念的，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的一些观点。其实我是看完这个《前任三》啊，我是真的哭了。 你哭的点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突然想到我和我现任的结果。 是怎么？是要变成前任吗？ 没有，不是，就是我看到就是两个人的状态，我很心酸，很心酸。 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男女主角在分手之后的状态。因为我最近我也有一个朋友，他失恋了。就失恋的也有一段时间，是从9月份就已经失恋了，一直到现在。 跨年的失恋，失恋都跨年了。 哎，对，没错。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一开始恨他，到现在祝福他。就是希望他找一个比我好的人，比我更爱他的人。他说这样我才不会担心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因为他们两个也处了三个年头，也是因为性格不合而导致分手，并不是因为就是其他的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一些性格上的不合适导致两个人确实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因为再走下去我觉得就畸形了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觉得我就算以后结了婚我也不会忘记他。 就是属于我说的那种心里还是留了一个位置在那。 对对，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可能在某就是在女生，因为我们觉得这女生就是短短的这几年的青春期，就整个的这青春可能也就不到10年吧，我觉得10年吧。从20岁到30岁吧。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对于前任，对于自己的就是不同的前任都是有着不同的态度的。其实就像我的话，我看完前任三以后，我最感慨的不是自己的前任，而是自己的初恋。就我突然就是可能我自己也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我突然就是想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我跟我初恋当时是早恋，然后被抓。 有多早？ 就是高中也没有太早，就我高二他高三这种时候， 好恐怖，被抓了。 对，你说他有多早 被抓？因为他是一个就是那种火箭班的那种尖刀班的学生，嗯，然后他是要冲那种 EA 北清的那种学生，然后在 清华北大， 对，然后结果在刚上高三的时候，两个人谈恋爱被双方父母发现，然后就双方的父母和老师就硬拆， 雨霞 生生的拆散， 曾经有过激情的人啊， 对，然后就是，但是之后那个分手以后之后，两个人大概又其实一直断断续续纠缠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嗯，然后后来其实我现在是根本想不起来当时是为什么了，然后两个人就大吵了两天，然后就后来就彻底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方式，就是发誓两个人就是再也不见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之后消失，就失去他消息，大概失去了有大概三四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在某一年的春天，去年还是前年的春天，然后突然他从微博上面找到了我，然后我们两个人又有了联系方式。就去年，然后今年前段时间他跟我说，他说他要回国了。然后当时他问我说还有没有重新在一起的可能，就是如果我回北京发展，我们两个还有没有可能。我当时跟他说，我们两个人之间隔的距离不是这种物理上的距离，而是我们中间空白的那四年。然后但是我看完这次这个前任以后，我突然有一种感慨，我觉得好像那空白四年不需要纠缠了，不需要纠结了，就是我可以重新认识你，我愿意去重新，不代表我们能够重新在一起，但是我愿意重新去认识这个人。 对，其实有些东西没有必要再重蹈覆辙。嗯， 对，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毕竟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替代的一种存在，在你的生命中。 是是是，嗯， 然后如果是你彻底把这个人失去，然后彻底让这个人从你生活中刨除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尤其在你们两个人有可能在成为不管是恋人还是朋友的这种前提下。 嗯， 然后既然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不给彼此一种可能性呢？我看了这个前任， 你纠结的点我挺不理解的， 我也挺不理解的。 就是我空白了四年，所以我不想跟你重新开始。我觉得， 就是因为这四年我们之间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才叫重新开始。 对，所以说现在就觉得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嗯，原来是觉得我们根本不可能重新开始。 快把祝福送给你，让你们真正在一起。 但是我希望我们两个能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其实 是， 哦， 不 是 恋人啊。 对，我其实是希望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 好吧，先从朋友做起吧，给个机会先。 嗯，对， 一年以后再来上节目，再看看是发展成什么样了。 其实不管是前任还是现任啊，我其实都是觉得应该珍惜这份感情。珍惜这份感情，虽然你和你的前任分手了，嗯，但是你们曾经也应该有过一些美好的回忆，嗯，应该有对彼此付出真心过。包括现任的话，我觉得可以拉着现任一起看看前任三，就是你当然你不可能你抱着你现任的胳膊来哭前任了，这样有点狗血。 我觉得那个就是让两个人更加珍惜两个人现在在一起 的 时光。 是 的， 如果我们分手了，嗯，可能哎，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可以提醒一下你们的男女朋友啊，大家一起可以去看一下前任三，同时它里面的片尾曲啊，还有他们的插曲都非常 好听， 非常的好听，大家可以回去搜一下。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呢，到了今天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的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雨璇、大红还有我们的天一，非常感谢大家做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好的，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下周六每周六的5点到7点，晚上5点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天似雪花，阴郁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始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流，为何为好事泪流，

现经典，听见美。